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到我哋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谁为正邪定分界嘅。咁我哋讲呢个题目咧，除咗我自己之外咧，仲有嘉齐啦、嘉露啦，仲有呢度罗永生 Lawson 嘅。咁罗永生咧，除咗系即系所谓唐氏专家之外咧，亦都咧对于嗰啲少数民族啦，同埋宗教史咧系有相当嘅研究。咁所以咧今日咧，其实我哋讲谁为正邪定分界嘅时候咧，我哋讲紧嘅咧，其实系同宗教相关嘅问题。嘉齐，想问你，今晚点解我哋要讲宗教嘅题目咧？ 咪嗱，即係我哋諗起宗教咧，其實好大程度上，我哋諗下今日武俠小説，俾我哋可能係好多一啲有關中國歷史嘅知識啦。咁、但係咧，你諗下每部重要嘅金融嘅武俠小説咧，有邊部係冇咗宗教背景喺後邊嘅？係咪啊？即係譬如全真七子係即係道教嘅派別嚟嘅，譬如係啊張無忌係明教嘅教主。咁你諗下《天龍八部》裏面嗰啲即係佛教嘅內容係幾咁多？ 大呢段事 啊！即係所以凡之 仲有百年教啦， 係咯，即係你宗教係即係可以話係貫穿住咧，即係喺武俠小説裏面啦，即係好重要嘅內容。而咧嗰啲武俠小説內容好大程度上咧，就係反映咗中國嗰啲唔係治世嘅時候，反而亂世嘅時候嗰啲情況。咁啊，即係有多時候咧，我哋中國人嚇喺內戰啊，或者出現分裂嘅時候，宗教係扮演咗好重要嘅角色。所以唔講宗教，其實對中國歷史嘅理解咧，係爭好遠。 同埋我哋一般一討論到好，我哋已經討論咗好多同即係方方面面同歷史相關嘅問題啦。而宗教咧，一直咧其實都係喺中國歷史比較好重要嘅力量。佢除咗係所謂即係我哋之後一陣間會講到佢係外來嘅一啲力量，外來嘅宗教之外，亦都係本土亦都有相當多嘅宗教喺裏面產生。咁亦都有各種各樣嘅民間嘅信仰。咁呢啲信仰同埋信念咧，其實我哋討論呢個歷史題目嘅時候咧，係相當重要嘅，因為背後其實就係嗰啲人。其實係諗緊啲乜嘢，相信啲乜嘢，同埋會驅使佢哋做啲乜嘢。 好多時候，如果我哋譬如去諗歷史嘅問題咧，咁我哋講一場戰爭，講一個帝王，講一個將軍，佢嘅決定佢嘅政策，其實可能同我哋個人嘅生活咧係比較遠一啲嘅。咁但係講到宗教問題咧，好多時候嗰啲古人嘅經驗咧，同我哋而家可能面對嘅難題。或者我哋心靈裏面嘅需要都會有關，所以即係宗教呢個話題，我覺得係同我哋即係每個人息息相關。 咁同埋喺歷史上面，其實好多時候即係歷史好多即係大小事件，其實都係從宗教嘅角度嚟睇，其實都係揾到啲端倪出嚟。有啲即係治世也好，亂世也好，其實多多少少都同一啲宗教。本土的宗教也好啊，外來宗教也好啊，都會有啲千絲萬縷關係當中。其實喺中國歷史上邊， 係我哋即係之前嗰啲接納咗過去嘢，講到咩，譬如王莽散漢啦，亦都有講到即係所謂五德宗始啊呢啲咁嘅觀念。呢啲觀念其實都係即係一啲即係超自然或者超即係信念上嘅東西。咁但係結果真係影響大局嘅話，將佢改變咗世間嘅好多嘢。我哋正話講好多啊，譬如話一啲五德宗始啊，譬如一啲外來嘅各種各樣嘅嘢，或者民間信仰嘅東西。Luca， 我哋當我哋討論緊宗教嘅時候，其實有冇一啲嘅範圍，或者有冇啲嘅定義係可以做討論嘅？ 其實都有嘅，譬如話首先要界定嗰個宗教係咪一個宗，唔係嗰個信仰係咪一個宗教咧？其實第一樣嘢就係睇下佢有冇個教主啦，有冇教條或者教義啦，有冇啲機構去運作佢成個信仰係點樣傳開去啦，呢三個是最主要的。 可以補充一個，仲有啲比較完整的思想體系，宇宙生成體系。 冇錯。咁所以咧就學界嚟講，對於民間嘅宗教信仰咧，其實係咪一個宗教咧，其實就有好大嘅爭議嘅。咁自80年代開始咧，有日本嘅學者邊道恩雄佢研究咗中國一啲民間宗教之後咧，其實佢就將中國民間的信仰升格咗為宗教，因為他覺得呢一樣中國不同的信仰咧，其實都可以作為一種宗教咁嘅範式咁樣去研究。但是啱啱大家提到的即係譬如中國歷史上有不同的動盪或者革命的事情，其實宗教是扮演住一個很大的角色。咁相反嚟睇咧，其實睇翻民間宗教在歷史上面動盪啊或者分裂的時期嗰個角色咧，其實他哋往往咧係比較被動嘅，同埋佢哋其實民間宗教的角色是一種維持社會個道德秩序 維持社會安定嗰個功能喺呢度嘅，因為民間信仰佢哋對天啊，對自我天人感應，同埋佢哋相信咧，其實天咧係善嘅，個天佢本身咧係有一種道德嘅價值同埋標準去監管同埋去審視人喺凡間嘅一啲行為而去運作咯。 Luca 正話講得好咧，就係所謂嗰個天個觀念。不過呢個咧，的確係唔少人，就算我哋今時今日嘅都會講嘅嘢。喂，一個天點解咁對我啊？係咪？喂，我唔信個天要同我作對。天咧，好似喺中國人裏面真係有啲獨特嘅含義。 係啊，嗱，其實司馬遷先講啦，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啊嘛，即係會眷顧。呢個就好明顯有一個。如果用哲學角度嚟講，就係主宰天。但其實喺儒家思想學派，儒家學派阿孫興就講自然天噶嘛，即係自然天，即係造咗人出嚟，但係造咗萬物出，但係又可以自生自滅。即係其實咁，但係其實呢兩個係其實就孟子同孫子嘅分別。 哦，即係兩個大嘅，一個咧就所謂自然天， 自然天一個主宰天， 一個主宰天， 或者叫道德天， 係一個人格嘅，或者一個意志喺度嘅， 一個叫道德天，亦都叫做。 所以佢都用所謂即係。嗰、那個超越嘅神係有意志嘅，或者係嗰個超越嘅咧，其實係冇意志嘅，即係佢純粹係好似一規律咁樣。而兩者咧，中國人都會講啊，佢都係同天有用個天去做定義嚇。 不過如果再索上早一啲咧，其實即係孔子啊，其實佢都話即係天道遠啊嘛，人事近啊嘛，所以佢都即係未知生啊，焉知死，所以其實將個焦點好早就擺喺人嘅身上，人同天個關係。其實周易都係咁講，周易都係咁出嚟嘅啫嘛，就係觀察自然，睇到自然界嘅嗰種所謂嘅矛盾相對，係嘛？正反合其實同即係黑格爾正反合差唔多，係嘛？日出就有日落，冇日出冇日落就冇一天。男女反呢、這個所謂相對，冇男女冇下一代，係嘛？高低冷熱。春夏秋冬，其實呢啲就係人經過我哋嘅祖先不斷對響自然界嗰種所謂嘅觀察，人同自然個關係。所以其實中國嘅宗教其實咧點解？因為好早就人擺咗入邊，其實好難有一種所謂超越咗一種人嗰種咁嘅所謂嘅 metaphysics 嗰種咁嘅理念嚟睇宗教 嘅。即係羅生講咗好重要嘅，就係話我哋嘅天嘅含義裏邊，其實裝住好多我哋對世界嘅理解嘅方式啊，譬如話善與惡啊，生與死啊，譬如話我哋譬如講多啲，譬如話譬如生育啊，生命嘅誕生係點嚟嘅？邊個係做生命嘅最終嘅主宰嘅？呢啲嘅討論或者呢個題目咧，我哋中國人咧都會歸為所謂用天嘅角度咧去處理。咁所以我想問下家姐，譬如呢一啲嘅觀念，即係我哋中國人處理呢啲嘅觀念嘅時候，佢哋通常除咗天之外，仲有冇啲咩其他嘅講法咧？ 唔係，其實即係我哋講到人控制唔到嘅範圍，其實就係信仰嘅開始，即係或者宗教嘅開始，因為即係即係好大程度上你要作出解釋嘅。點解嗰個人明明你今日睇佢咁， 突然間 就死咗， 係咯？ 即係有時可能係有傳染病，咁但係我哋喺當年嘅中國嘅人可能仲未知道咁嘅情況，咁即係所以咧，我對世界萬物要作出解釋啊，對一啲可能係人嘅遭遇，可能遭遇到嘅不測，即係要有啲講法，或者起碼有啲掌握，咁掌握唔到都要使自己安心。咁呢啲可能就係即係宗教嘅開始。咁有咩字眼？譬如可能即係好快，我哋就即係產生咗神啊、鬼啊呢咁嘅觀念，尤其是鬼啦、即係好早期嘅。譬如商代嘅時候，我哋就已經即係嘗試去理解個超自然世界係點樣。咁啊，鬼嘅觀念就出咗嚟。咁不過頭先我諗起咧，阿 Luca 講咗幾樣嘅即係好有趣嘅觀念。咁我哋即係應該都要澄清翻啊，先即係可以繼續提落去。譬如係即係講到宗教同信仰，即係民間信仰之間，即係好似有啲唔同咁樣。即係頭先我懷疑啊，即係日本學者啦，阿邊道先生咧，佢提到嘅宗教咧，其實就係好似類近西方嘅系統宗教咁。即係有神有經典，有宗教嘅組織咁。咁而即係我哋中國嘅民間信仰咧，即係喺好長嘅時間裏面可能係即係比較混沌一啲，又亦都冇咁有組織。咁所以即係將信仰提升到做宗教，就係提升到好似係即係外國嘅，尤其是西方世界佢哋嗰種嘅宗教咁樣。咁然後係頭先提到好多即係講民間信仰嘅問題啦。咁我就諗起一啲字眼，一啲 keywords 即係大家可以去討論一下。咁首先我哋就係即係講到 民間信仰讓人諗起啲咩？就係、是、迷信啊！ 嗯， 嚇、啊，即係好長嘅時間，我哋會用迷信呢個咁嘅 label 咧嚟對話。 你拜神啊？你迷信，你祭祖啊？你迷信， 就係呢啲迷信嘢係咪啊？即係但係即係有啲時候，我哋開始而家呢個今時今日嘅學界咧，就盡量避免用迷信咧。即係頭先我哋都好少講迷信呢個字嚟到去呢個 民間信仰咧，一般嚟講 嚇，因為我哋解釋唔到嘅嘢，我哋即係先人就係用宗教嘅術語嚟到去解釋。咁佢哋未必係錯嘅，咁啊，但係佢哋只不過唔可以用我哋啲科學嘅語言啊，或者係可能我哋近年可以用到嘅一啲哲學嘅語言嚟去解釋。 而亦都大家都要反思，今日我哋所用嘅科學語言係咪啱咧？可能將來都唔一定，係嘛？所以因為每一個年代都有所以佢最合理、最理性嘅語言，係嘛？而嗰個語言後來可能大家都覺得係迷信或者荒謬都唔定， 同埋我哋唔可以因為自己固有嘅宗教信仰而去話其他嘅宗教信仰就係迷信咯。即係假設我係基督教嘅，咁我唔可以因為你信佛教或者你有一啲唔同嘅民間信仰而我話你迷信咯。咁同埋我諗有一個practice 大家都好常見到嘅，就係我哋過年都會派利是啊。咁派利是嗰個傳說，我諗大家都耳熟能詳，話壓歲錢啊嘛，就係、是、祝願啲小朋友未結婚嘅人新一年會有唔同嘅祝願咁樣。咁其實呢一個儀式算唔算都係迷信呢？咁但係我估今日香港人收利是或者派利是嘅人，未必會想到呢佢自己實行呢一個儀式嘅時候， 我哋而家都講正能量、負能量 啦。係啦，會想象到其實呢個儀式背後， 歐美都 Black Friday 都好緊要㗎，大家都話好弊啦，今次 bad luck 啦。 其實你派利是啊 ，bad luck 呢，其實背後都有個理念，唔可以話將佢提升到宗教咁嚴肅，係一種習俗，一種趨吉避兇啊，一種所謂嘅擇善而從之咁嘅理念嚟嘅。其實即係好初步嘅啫，當然將佢提升就可能到咗民間信仰啦，咁但係要經過好長嘅時間，即係醖釀發展，同埋好多嘅一啲元素加入先得嘅，唔係話即係派簡單派利是就可以將佢提升到一個即係民間信仰咁高嘅層次，我覺得係。 係，羅生講得好啱，即係譬如我哋即係近一百年晚近呢一百年講，譬如民族學嘅一啲研究，其實裏邊好多咧就討論緊一啲譬如我哋叫。講而去叫做撒滿教一啲嘅討論，呢啲嘅民間信仰其實好多唔同嘅層次嘅高低，咁但係背後咧其實都可以同宗教聯想呢個關係討論。就住呢一點咧，我哋下一次繼續同大家歷史係咁話。各位觀眾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正話我哋上一次咧就講好多邊度邊度，咁跟住去邊度咧，其實咧就係道邊先生啱啊，因為道邊咧就係即係嗰位日本學者嘅姓，咁啊一般我都好多時都講日本啊道邊咧都係個普遍嘅姓嚟嘅。咁咧另外咧我哋正話都講到好多民族學嘅課題啦。咁其實咧即係亦都有講咧，就係日本嘅信仰裏邊咧好佢哋會我哋叫佢幾多係萬物有靈嘅信仰，一個薩滿教嘅一個體系。咁薩滿教除咗日本好多之外咧，其實我哋話喺草原文化裏邊，薩滿教都係好常見嘅一種嘅所謂萬物有靈嘅一個信仰。 邊度都有信啊？ 係啦，邊度都可以信啊，邊度都得。咁所以我哋話有陣時話各種各樣嘅草木啊、動物啊，有陣時都會成為一個所謂崇拜嘅一個背後嘅一個因由都唔定。咁而後來譬如好多嘅民族學者，譬如之前我哋都提過嘅柳田國男啊，其實就係做好多呢啲嘅民間嘅呢啲咁樣嘅一啲嘅研究。咁呢個民族學嘅傳統，除咗日本好強之外咧，德國亦都好強。咁然後喺民國嘅時候，呢兩個傳統嘅背流喺譬如話即係周作人啊，譬如話即係一啲其他啲學者就做好多呢啲民族學嘅研究。咁呢啲學博研究就補翻好多所謂民間層次裏邊講宗教嘅啲問題。喂 ，Luca。正話好似你準備有啲圖同大家分享一下。 係，咁其實咧，屯門三聖咧，點解叫屯門三聖咧？其實係因為嗰邊咧有一間叫三聖廟，係拜儒道釋嘅三位聖人，所以咧咁佢就叫三聖啦。咁點解會 show 呢張圖同埋講呢個例子咧？咁其實係想指出一點、就是，就係要理解中國嘅民間信仰或者宗教咧，其實就唔可以用西方嗰套宗教嘅范式或者去邏輯 個框框去理解嘅。咁、其實如果去理解中國嘅民間信仰或者宗教咧，其實我哋唔一定話係咩教咩教嘅。即係譬如我哋拜天后娘娘啊，拜土地八公啊，拜大王爺，其實就冇指定話係咩教咩教嘅。咁、有時我哋稱一啲先聖或者一啲聖言去拜一啲聖言嘅時候，我哋都叫佢係聖言，唔係叫佢做主啊或者神啊呢一類咁嘅稱呼。咁、所以咧，想指出一點就係、中國民間信仰個宗教咧，其實佢係好複雜同埋有好多個層次嘅。 我哋一陣間都可以再講多啲呢一啲種種唔同嘅所謂人格化嘅神啊，或者唔同嘅、即係我哋會去廣義討論同道教有關係啊，或者道教嘅連結啊，或者食咗啊、收納咗嘅呢個信仰嘅部分，我哋一陣間咧都仲可以討論。咁啊，依一節我哋希望先討論嘅咧就係一啲外來嘅宗教。一個外來宗教其實大家都知嘅，佛教咧就是外來宗教。咁、但係佛教咁正同埋咁複雜嘅體系咧，我哋留翻三四節嘅時候咧，慢慢同大家分享。外來宗教咧，仲有好多有趣嘅宗教。 唔係，如果講外來宗教，梗係一定要講到唐代三儀教啦。三儀儀即係外來啊嘛。咁、最主要就係我哋所講嘅就係、軒教。軒教其實係變種嚟，佢早即係最原始應該響波斯嘅所羅亞斯德教，亦即係拜火教。但係因為佢傳到後來傳到中亞粟特地區變咗種同粟特地區民間宗教結合咗，就稱為軒教。咁、大概響魏晉南北朝中後期傳入中國噶。初響即係北方北齊啊、北周嗰啲，佢唔係叫軒嘅，叫視乎天。咁後來咧就慢慢叫做軒啦。個軒字咧就視天嘅意思。所以呢個字咧，喺《說文解字》冇嘅，係唐代人創造出嚟嘅，係一個即係變種嘅拜火教。佢同波斯拜火教完全唔同嘅，因為波斯拜火教咧就所羅亞斯德啦，有一本好重要嘅經典叫《阿維斯塔》。咁但係咧，軒教嘅所有發現咧都冇呢個經典提過。並且軒教咧，佢有好多所謂嘅一啲諸天神佛，而所羅亞斯德教咧拜火教得一個嘅啫，就係阿胡拉馬茲達。阿胡拉馬茲達啊，咁但係咧，粟特軒教咧有好多，譬如女神娜娜、財神等等，考古發現都好多噶啦。咁所以其實呢兩個宗教都喺唐代傳入中國，統稱做軒教。但係實際上學界將佢分得好清楚噶啦。波斯人信嘅就係所羅亞斯德教拜火教。而粟特人即係後來，甚至安禄山都係粟特人嘅。安禄山信嘅就係軒教，軒教咁一個。呢個第一個啦。第二個， 我補充一點就係咧，當我哋講到所羅亞斯德嘅時候咧，但係如果你講尼采嘅，就係查德拉斯圖斯如是說咧，其實同一個人嚟嘅。查德拉斯圖拉其實個翻譯咧就係所羅亞斯德。咁所以其實咧，尼采講嘅咧就係拜火教如是說。 嗱， 繼續等你繼續講。 其實咧，如果從而家學界角度嚟講啦，所羅亞斯德教應該係即係整個西方宗教一個根源。反正佢個宇宙生成論咧，其實就係七日又係創造天地萬物，最尾最世間每一日係天火焚城。咁、其實同猶太教啊，同呢個基督教啊，同呢個伊斯蘭教嗰個 practice 係一樣嘅，完全一樣。所以其實好多人都認為咧，所羅亞斯德教即係拜火教係西方響敍利亞地區、中東地區所一個宗教嘅根源嚟，其實就係咁。係 同埋所羅亞斯德教當時就係得咗呢個國家最強大，仲一手咧就剿滅咗亞述，就係當時嘅狀況。咁所以其實宗教強咧背後都係佢個國力比較強嘅一個原因。 即 係 米底王國，米底王國 冇錯。即係第一個波斯古代嘅阿契門尼德王朝啊嘛，就係呢個佢最重要啦。 但係呢個宗教嘅最重要嘅信仰嘅內容係啲咩咧？ 其實佢呢個宗教信仰就係一個就係拜。即係 光明， 拜光明，光明善惡。其實同後來即係第二，我一陣間會再講嘅第二個，即係外來宗教呢、這個摩尼教有關。摩尼教養波斯派生衍生出嚟嘅公元大概三世紀，摩尼創造。咁摩尼就睇到所羅亞斯德有呢種所謂嘅光明同埋黑暗嘅鬥爭，二元性宗教嚟噶嘛，即係兩個主尊嘅。其實而家現實世界都冇曬㗎啦，咪先？光明同黑暗不斷鬥爭，三千年三千零蚊轉變，最後咧光明一定勝過黑暗啦，係咪先？但係而家摩尼咧就將佢變化咗，因為認為現實世界咧就係好多所謂嘅疾病啊、罪惡啊，就係咧黑暗戰勝咗光明，所以佢要否定現實世界。摩尼就咁解，呢個第二個外來宗教啦。咁我哋話摩尼教後來都變咗同我哋中國民間信有關係，我哋所講嘅明教同佢有關係，一陣間仲大家慢慢講啊嘛。 武林聖火靈 係啊係啊，嗱呢度講下講啦。阿金庸響個響去即係實《倚天狼記》講，其實。即係有啲嘢係正確，但有好多嘢係唔正確嘅。一陣間就同大家分享。第三個咧就係基督教啦，就係所謂嘅 Nestorian 啦，即係境界啦，境界。咁其實呢個咧，如果從基督教嘅世界角度嚟講，就係一種異端嚟嘅，因為係認為咧 耶穌基督唔係三位一體，係二位二聖。 嗯、 簡單嚟講，即係佢嗰陣時已經喺大概公元四世紀，喺呢個君士坦丁呢個大主教啊列斯脫離咧，就提倡呢樣嘢。其實最重要嘅根源就係認為當時嘅神職人員係可以結婚。 嗯， 因為佢認為耶穌基督都有地下嘅生活，有佢嘅。有佢嘅所謂嘅咩啊？ 人世 家臣冇錯啦，有佢嘅人世。 同埋我哋嗰陣時都去旅行，我睇過，你話景教原來傳播路上有趣，因為其實景教傳咗過嚟之後咧、嗯，其實基本上喺中東或者近東已經滅絕嘅、 啊， 即係基本上已經斷曬條線索。咁咧、啊，其實只有兩道嘅咧，一係咧就喺中國揾到，另外就係死海文書。咁、 嗯、 你就會揾到一啲即係所謂嘅遺留嘅宗旨。咁、嗯、所以好多嘅研究基督教史嘅人咧，會專登走翻去，譬如山西啊、陝西啲地方揾翻、啊。 都要補充下。呢度即係喺基督教史嘅研究裏面咧，唔係嗱，即係其實敍利亞仲有一啲景教嘅殘留，咁、 嗯嗯、 但係咧喺近幾十年咧，其實天主教嘅教廷咧同現有嘅景教嘅一啲派系咧係和解啊、嗯，即係佢哋已經唔係異端啦、 嗯， 啊，即係天主教公布大家都係弟兄，咁、 嗯 啊、原因係咩咧？其實大家對嗰個聖母嘅理解係有唔同。嗯咁、 哦、 天主教好強調聖母嗰個重要性啊，嗰、那個神性嘅。咁啊，景教裏面其中一個大問題就係聖母究竟係咩角色？咁而家大家可以和解到，而咧即係大家要留意咧，就是、景教其實好多信仰嘅內容咧，反而同基督新教係比較接近一啲、嗯。啊，我補充到呢度，繼續 唔好打岔。我哋咁樣講咧，就講到聽日都未講嘅。但我哋先要問，喂，仲有啲宗教有趣嘅，我哋先講數埋先啦。喂， 我三大 落啦，我問。我聽過一次落葉教，咩叫一次落葉教？ 一次落葉其實就係喺元朝嘅時候，因為喺西征捉咗啲猶太人翻嚟，猶太人將佢譯做即係英文就係 Judaism 啊嘛。咁其實就係當時用，可能係我都冇聽，但係等於猶太教，捉咗一班人翻嚟就信由一次落葉。咁、就後來就基本上喺即係開封就定居咗、 啊啊啊。 其實係西征就捉咗翻嚟。咁、另外仲有一個就係雅利可溫啦，大家聽過啦，先、陳煥教授。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雅利可溫即係信哈利路亞、信福音的人，咁、其實就係、是、基督教嘅變種嚟。啊、 嗯， 呢啲都係喺元蒙時期嚟到中國啲宗教嚟。咁其實嗰個時期已經告別咗唐代嘅三儀教嘅，因為咧、軒教咧基本上漢人嗰度唔傳嘅，因為佢講好多好多嘅習俗咧，譬如佢死咗之後咧唔葬嘅喎。啲、屍首咧要俾野狗啊、俾鳥去食嘅喎，即係同而家西藏嘅天葬差唔多、 嗯。 因為我哋認為咧。即係軒教認為你死咗之後，因為你嘅身體有好多罪惡喺度、如果撞落地下咧，會染污咗地下，唔、會栽種到生物出嚟，即係食物出嚟、所以點咧？趁佢再即係啱死嘅時候，應該就俾啲，因為狗係驅魔嘅，認為俾狗去食咗係最 OK。 再講下外來宗教， 唔係外來宗教，我即係好大嘅印象啦。就係好多外來宗教，特別喺唐代啦、 嗯。 其實我其實想聽你講多啲，不過我補兩句先啦。即係對嗰、那個當時嘅政治發展咧，影響得好緊要、即係而咧，頭先我哋講過就係每個外來嘅宗教佢背後嗰個支持嘅政權咧，如果喺中國有一定嘅貢獻或者一定嘅力量咧，係使到嗰個宗教咧係即係盛行得好緊要。 係啊 係啊。即係譬如回壓佢佢嘅成功， 送摩尼教 係啊，就使摩尼教， 冇、錯冇錯， 就好盛行。 其實而家譬如內地有啲學者研究，其實每一個即係喺中國上面歷史上面遊牧民族落嚟中國或者侵佔中國，其實都同宗教有關係。譬如佢最早就譬如頭先講過啦、安禄山、史思明，其實洛山其實就係澤洛山，澤洛山就係光明之使者嘅意思。其實安禄山將自己變成一個即係嘅神嘅意思，然後用宗教力量咧。嚟誘導佢啲所謂嘅河北三鎮嘅叛軍、其實河北三鎮叛軍好多都係粟特人嚟嘅，即係而家嘅呢個烏茲別克斯坦一帶嗰地方係咪粟特人？即係中亞地區，即係亞姆河同埋呢個所謂嘅究竟咩河添？反正河中地啦嚇，咁嘅情況，費爾干納盆地咁啊、經過今天嘅阿富汗啊。雅罕走廊入中國的新疆，然後咧最遠可以去到而家呢個遼寧省的朝陽地區，安禄山就喺嗰個地方作亂喎，你諗下幾犀利係咪先？係咪將整個大中國嘅歷史扭轉咗過嚟，都係同宗教有關係，甚至耶律阿保機都係嘅。後來遼朝嘅崛興人，佢都係咧有一種，我有個即係我個學長啦，佢就北大嘅黃少虎教授，佢就寫咗好多文章研究，其實耶律阿保機亦都係接受一種所謂宗教信仰，而將自己神格化咗，而領導呢個咧遼朝嚟入侵中原嘅。 啊，正有關精彩，我真係我覺得呢個真係非常，我識時間唔夠，我要遲啲咧慢慢同你傾呢、這個呢、這個話題。但係我又講補多一少少啦，譬如印度教咁啊、嗯，印度教一般我哋話都好似冇乜點入中國啊，咁其實都有啲嘢留低嘅。咁譬如即係有即係都係半日事半係。即係中間嗰個連結未必好強，不過應該都係嘅。咁就係譬如話有人講《易筋經》咧、嗯，其實就係同印度瑜伽、印度教咧好有關係。嗯、即係都有講咧，即係話呢套即係所謂印度教裏面嘅一種運動嘅方式咧，其實都隨住佛經傳咗入中國。因為中國人喺外來影響嘅時候咧，對於佛經同埋印度教兩個經典咧，其實係即係有啲係混和咗一齊去引入嘅。嗯咁即係呢個亦都可以講咧，就即係中國嗰個宗教來源都其實相當多元。 係啊，你頭先講到印度教，其實即係古婆羅門教啦、嗯。古婆羅門教其實釋迦牟尼嘅佛教仲從古婆羅門教即係蜕變過嚟噶嘛。因為釋迦見到婆羅門教冇一種所謂盼望啊，命定嘅你點解係自問？因為你千秋萬世之前係自問，咁你以後點啊？千秋萬代都係自問。咁所以即係釋迦睇到呢樣嘢，要將佢突破咗，所以提出一種所謂輪迴轉化。 係啊，所以即係我喺《少年派奇幻漂流》上面講，就所有宗教其實咧都係同一個根源。 嗯哼。 各位觀眾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咁就係講到《少年派奇幻漂流》啦。咁亦都《少年派奇幻漂流》裏邊好特色咧，就係佢有好多宗教嘅元素擺咗入去。係當少年派喺海上遇到危難嘅時候，嗰啲宗教力量。就講到嗰種超越性嘅所謂風浪，佢點樣衝過宗教力量去抵禦同埋保持自己？咁呢個係即係非常之好嘅一個電影啊！咁大家講開宗教，大家都可以睇下。另外咧，都可以講就係，譬如正話我哋討論有猶太教啊，譬如討論到伊斯蘭教或者討論基督教嘅時候，我哋都會話咧，佢哋背後咧就分享緊一個同一個嘅一個源頭。我哋有陣時會認稱佢為咧作為閃族一神信仰。咁佢同後來我哋之前早啲佢講嗰啲，譬如一啲嘅多神教或者所謂嘅撒滿嘅 萬物有 靈論是不同，因為它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主 的神，而那個神呢有一個主要的一個體系和經典，而那個神呢是很清楚的，就是他說呢、這個神的宗教是不能夠、被替代，所以說你不可以拜其他偶像，所以這種的力量是相當強、而我們認為呢、就是、如果正話之前嘉齊講很多所謂政教的討論或者說個政治和宗教之間的結合，這一點上面呢一神教信仰是相當強大的、所以都造就了伊斯蘭世界的崛起，是吧，佢嗰個爆發性嘅擴張，咁呢啲亦都代表住咧所謂宗教同埋政治嘅進一步結合。 咪、係啊，我哋好似睇宗教世界一個大漩渦咁樣，唔同宗教喺度交流之外，仲有咁強嘅一神嘅信仰，或者一神信仰裏面嗰啲元素可能侵入咗其他嗰啲宗教裏面，咁、以至到整個宗教世界。以至到亞洲啊、歐洲嘅歷史好似跟住佢哋旋轉咁樣。 係啊係啊，咁你從中亞、世亞傳入中國，但係嚟到中國就唔同啦。中國咧，因為個政治太過強大，所以嚟到中國時候，好多宗教都要所謂嘅跪低，都要向中國嘅所謂統治當局咧，要即係示好，要求中國統治當局咧，或者中國歷代王朝咧批准去傳播。咁其實咧。就變咗一個好大嘅變化， 佢哋要在地化， 冇錯，要在地化，要切合當時統治者嘅需要咁嘅情況。譬如我哋頭先所講，三儀教都係如此嘅。三儀教比較特別嘅就係咧，喺唐代中葉以後咧，因為有會昌滅法啊嘛，咁、當中我哋話會昌滅法之後咧，軒教就冇咗，軒教唔喺漢人傳播，景教冇得好快，但係咧摩尼教就特別啦，摩尼教就變咗地下化咗喎，從西北去咗福建就改咗個名叫明教。明教，所以會昌滅法之前咧就叫摩尼教，會昌滅法之後喺福建再咧就叫明教。嗱，呢個明教好特別啦，一直延續到咧大概係明朝初年，都同我有關係㗎，係咪先？嗱，上一次我哋講到金庸先生喺佢寫呢個《倚天屠龍記》嘅時候，其實咧佢就話當時係元末明初啊，就話張無忌有三個所謂聖火即係使者嚟中國啊， 咁光明使者。 其實波斯已經冇咗摩尼教噶啦，冇咗摩尼教，軒教都冇埋，所以呢度其實個時序係唔啱嘅。 係，亦都係嘅，即係正話，即係之前我有朋友去咗伊朗影嗰張相，佢影翻即係喺蘇拉斯德教啲廟咧，佢都話其實當嗰個聖火咧係燒咗好多年嘅，即係由公元四世紀燒到而家嘅，但係嗰個聖火咧其實喺印度攞過去。 係啊，係即係因為波斯伊斯蘭化咗之後咧，成個蘇拉斯德教咧被即係因為伊斯蘭教排他性好強，咁所以咧。波斯信伊斯蘭教，信呢個索羅斯教咧，就往東走，去咗印度孟買、加爾各答地方，成為 你上次都講過，就是所謂的柏西人。 嗯， 香港其實都受影響的，譬如我哋講的上個世紀的摩地爵士啊、律敦治啊、遮打，遮打雖然不是中亞人，是呢個亞美尼亞人啦，係咪先？其實佢哋都是信呢個索拿斯特教。而家喺禮頓道嗰座大廈，唯一一座嘅就喺禮頓道，所謂的洛斯善打，英文就是 Solestum。就是直譯就是索拉斯德教，好特別的。 學生，好像仲有個宗教你正話要講未講？你正話仲有個宗教要講，就是食菜， 冇錯，吃菜時摩。嗱，呢個亦都係啦，呢個吃菜時摩啦，但係其他一個統稱，因為其實根據文獻記載，響兩宋之際咧，因為咧大家冇睇兩宋時期以為好繁盛，但係好多地方嘅啲民間宗教咧係聚眾作亂嘅。咁當時。統治階層或者同統治階層關係咁密切咧，就唔分得清嗰啲咁嘅民間信仰係點點點點，所以一股腦而稱呢啲所謂嘅反叛嘅宗教叫做吃菜事魔。 點解叫吃菜事魔？ 吃菜因為食素好多係，因為明教係食素嘅，明教食素。咁事魔咧就因為明教本身是摩尼教，摩尼教就以摩尼為祖尊啊嘛，侍奉摩尼啊嘛，咁所以咧變咗有吃菜事魔，就統稱呢啲民間宗教做吃菜事魔，並且啲民間宗教好多時候會同統治階層有一種。即係對抗啊！譬如兩宋之際就譬如明教嘅教義嘅首領啦，方立王小波就曾經起義啦。 方立就係方立左， 冇錯啦。金庸先生喺嘅《射雕英雄傳》都提到方立噶，其實有根據的。《 水滸傳》都稱方立。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就呢、這個吃菜事魔就係其實日本有學者亦都係以為佢係等於明教，其實上一個世紀好多時候以為吃菜事魔就是明教，但係基本上經過好多學者研究，其實吃菜事魔一種統稱嚟，即係統治者認為呢啲全部都係邪嘅，所以稱作吃菜事魔，唔容許佢傳播咁嘅情況咯。 嚇、啊，唔係即係我哋由此可以睇到咧，嗰、那個外嚟嘅宗教咧，對中國歷史嘅推動幾重要。 係啊， 係咪後嚟明太祖朱元璋，佢其實應該係明教起家。咁啊，即係跟住落嚟。可能我哋再數到民國嘅建立，孫中山都係信基督教，即係呢個即係外嚟嘅宗教信仰，你話對中國歷史嗰個推力幾大？不過咧，即係我哋頭先睇到咧，就係民間信仰、民間宗教啦，外嚟好，本土又好，咁佢點樣去帶動緊中國嘅發展？咁但係即係我哋喺即係前幾十年啦，其實喺中國大陸咧，對於民間中國宗教嗰個研究咧。其實一定嘅我可以話有啲反式轉移。咁喺2000年左右1999年啦，法輪功咧即係被定性做邪教。之前咧，其實即係自呢個文革嘅後期開始到改革開放初期啦，其實中國人咧係內地嘅學者咧都好崇尚民間宗教，即係認為佢哋歷史發展嘅推 動 啊，即係有好多研究，好正面地去講佢哋對中國歷史嘅貢獻啦，又可以解釋好多民間宗教嗰啲內容。咁但係咧，你到公元2000年之後睇到個發展咧，好有趣就好明顯係要講到啊，譬如秘密教門係點樣滋蔓，要點樣去鎮壓嘅，就咁講歷朝嘅政策又如何？即係凡此種種，我哋可以睇到咧，即係有時。政治的變化咁或者係一啲當前嘅政治需要，可能對於嗰個宗教係正係邪嗰個影響都好大，唔係淨係當年佢進入中國嗰時咯。 其實就呢個就好明顯，就係即係政教嘅關係啦，咪先？中國永遠都係強調咧，教政權要高過教權。就西方好多社會就政教合一，甚至 教權 高過政權。但係中國咧，好早就 set 即係已經解決呢個問題。譬如我哋話早響魏晉南之後，梁朝南梁武帝已經定立咗所謂嘅。曾統制度，曾統制度，後來唐代有道統制度。上次我後上一堂我講，唔係上一堂頭先講到嘅講慣師，講到呢個所謂嘅軒教，軒教有一個好重要嘅官員叫撒寶，撒寶其實就係佢軒教啲所謂政教大長官嚟嘅。咁唐代好叻喎，將撒寶納入咗中國官制裏面咯。所以有學者研究，我呢個撒寶就係外來官，喺中國唯一係外來嘅官制嚟，就可以證明咧，無論任何宗教嚟到中國都要咧。咩啊？俯伏於政權之下，所以中國呢方面咧就處理得比較明確啊。 亦都回翻我哋第一節嗰個討論，就係中國人咧好現實嘅。即係我哋一講到宗教問題嘅時候，好多時都係咧一啲個現實嘅課題，可能同我哋好強嘅儒家嘅一個傳統有關係，係嘛？就係孔子嗰個講法，就係話：我哋先解決生存嘅問題先已經夠多苦難嘅啦，係嘛？死後嘅我哋未必解決到。咁所以好多超越性嘅宗教嚟到中國咧，中國人未必會覺得都係你搞掂。 醫病先啦，你解決咗啲現實需要先啦，係嘛？咁所以冇辦法，所以可能好多外來宗教都有面對住本土化或者本地化或者在地化呢個問題。 不過其實咧，我哋講到中國人咧，特別儒家思想裏邊咧，唔係好重視死後生命啊，或者宇宙建立啊嗰啲解釋啦，其實就做咗個問題出嚟，就係呢個位置真係俾佛教啊或者其他啲外來宗教攝咗，咁攝咗，所以到即係宋朝啊，尤其是唐朝後期到宋朝咧，即係新儒家先出現啦，新儒家就要即係講一啲即係宇宙嘅理論啊、理起論啊，嚟到解釋嗰、那個即係宇宙啊、人生啊等等。咁啊，但係即係其實真真正正讓中國人係解決到嗰個心靈上面對於生死問題嘅需要，可以話咧都係最重要嗰個外來宗教佛教嘛。 係啦，冇錯，宗教佛教。等我先解決咗最簡單嘅部分先啦。即係我哋話嘅佛教咧，有起碼有三條嘅線索可以揾到。一條咧就係即係所謂嘅北傳嘅佛教，其實就係都係中國本土常見嘅一條路線。另外一條咧就係藏傳佛教嘅路線。咁就係今日我哋話西藏。又或者依個線索所有傳落嘅藏傳，另外三條咧就係南傳，咁就係話今日嘅中南半島、越南以外，中南半島大抵同或者印度邊緣嘅位置裏面嘅佛教嘅線索咧，基本上就係依條線嚟。咁而越南咧就例外，因為越南咧係經中國北傳嚟嘅，咁就係依條咧就係三條佛教嚟中國或者喺中國附近嘅線索。咁 佛教嚟中國就緊要 啦，咁就變化大啦。 同埋啱啱想回應翻阿卓賢講。其實宗教咧喺中國人嘅社會入邊咧，其實係要回應翻現實嗰個問題啊。咁所以咧，其實我諗我都帶咗張圖嚟展示俾大家睇，就係紅磡嘅觀音廟。咁紅磡嘅觀音廟咧，其實依家就係全香港係啦，冇錯，就係全香港最盛大嘅觀音廟啦。凡係一到正月26嘅時候咧，到觀音開庫咧，其實啲信眾咧就人頭湧湧咁樣湧入去㗎啦。咁其實觀音開庫呢一個儀式咧，除咗喺香港有進行之外咧，其實喺華南一帶都有嘅。咁譬如喺番禺嘅觀音廟啦，咁佢哋嗰個儀式就同香港就有少少唔同嘅。咁佢哋咧就我哋嗰個觀音開庫儀式就好斯文啦。咁但係去到番禺咧，佢其中有一間觀音廟咧，佢係用搶嘅。咁咧一到咧正月25夜晚嘅時候咧，就會觀音廟嘅廟祝啦，咁就會派一啲印有金邊嘅冥銀，咁咧就撒去一啲信眾。咁如果啲信眾咧執到有金色嗰啲冥銀咧，咁咧即係正有一個寓意，就係話啊，其實我執到呢個冥銀，咁我來年咧就會如意發財，一本萬利。 即係大家要搶錢嘅， 喂，香港一定咁啦， 係啦，就要搶錢。 我諗起呢個黃大仙裝頭柱香， 唔係半打 都要用 台灣裝香。 台灣嗰陣時見到啊，係嗰啲人咧衝埋去嗰座廟去撞爛啲石屎啊！ 哇，咁誇張， 係啊，即係嗰宗教力量幾大咧？ 不過黃大仙裝頭柱香好多女明星啊嗰啲，大家都唔敢埋去啊。 係啊，梗係啦。 不過你講開即係觀音，其實都係一個在地化嘅好典型嘅例子，因為我哋從好多實證的材料證明了，其實觀音本身是一個中亞地區的一個男性，有胡鬚是不是受到犍陀羅佛教的影響 是 魏良講得對魏良，因為犍陀羅佛教其實整個佛教形成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它受到馬其頓文化即希臘那種造像影響，人體造像受到波斯的摩崖造像影響，再加上印度本身的佛教的思想，而它誕生了犍陀羅佛教藝術，而傳入中國就是這個犍陀羅佛教藝術。所以大家看到早期的佛教造像是一個中亞人來的，高美深薄有胡鬚是不是頭髮波浪未有釘的，有釘就另外一個佛教了，叫笈多佛教，是佛教印度本身。所以其實這些佛教造像來中國都是要什麼在地化，要跟中國搞好個搞，簡單來說要向即統治當局呢是要所謂的什麼搞關係，各樣東西獲得統治當局甚至民眾的認可，他才有去發展的空間的。其實是 哦，即係突然間聽到羅神咁講，我有啲震撼啊！雖然我都大家都知嘅，即係但係觀音娘娘係女人， 男人嚟嘅。 觀音娘娘係男人，同埋即 係好明顯就係男人， 梗係大件事係 嘛？神佛可以好多形體變化嘅。 今時今日我哋即係上網係嘛？即係啲男孩子都係嘛？如果遇到個娘娘係其實係男人咧，都幾慘啊！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歷史係咁啊。 OK。 各位观众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历史系咁话，咁我哋正话咧就讲到好多即系佛教嘅情况啊，佛教嚟到中国嘅情况啊，咁而大家所知咧，即系非常之有趣嘅，即系佛教咧传入中国之后咧，中国大盛，而且传播相当之广，咁但系喺佛教嘅源头印度咧，其实佛教咧渐渐开始系式微，即系喺好长嘅历史入边咧，印度基本上咧佛教系消失，咁啊后来即系。而家我哋話有啲印度有佛教徒咧，都係調翻轉頭傳翻入去嘅一啲嘅結果嚟。咁即係代表住咧，就係中國嘅土壤咧，都幾適合咧，即係佛教嘅生長或者滋長。 在地化啊嘛，在地化啊嘛。 冇錯，其實啱啱我提到觀音開庫嗰個 practice 咧，其實啱啱就係講到係番禺啦。咁其實佢當佢在地喺廣州在廣西在地化嘅時候咧，佢就將觀音開庫呢一個儀式咧，就轉移咗去另一種嘅表達模式啦。咁佢係點樣咧？佢係啱啱就係講番禺嗰個就係搶啦，而廣西嗰個比搶更加犀利就係偷啊。 點偷？ 咁偷咧點樣偷佢？同埋咧佢偷係偷啲咩咧？係偷觀音娘娘嗰條褲啊！ 哇！咁咧係 啦，咁觀音開褲咧，觀音開褲個褲咧，同埋即係我哋著嗰個褲同埋觀音開褲嗰個褲咧係同音啊。咁所以咧啲人就會。有一個信念咧，就係我偷咗觀音娘娘嗰條褲咧，咁我來年咧就有一個財富進帳嘅一個象徵。咁嗰個儀式係點樣進行咧？就係、是、又係正月二十六深夜嘅時候咧，咁就係啲信眾咧就去觀音廟嗰度去偷褲啦。咁嗰晚咧嗰、那個廟祝就好忙噶啦，因為咧嗰、那個一個信眾偷完嗰條褲之後咧。個信眾會換翻條新嘅白色褲上去嘅，咁但係個廟祝就要換翻條舊嘅褲俾觀音娘娘，等其他嘅信眾再去偷一條舊嘅褲，然後嗰個廟祝嗰一晚咧就係、是、不停咁樣換褲去俾唔同嘅信眾去偷啦。 佢賊之間會唔會互相撞到？即係排隊偷， 應該都會啊。咁偷唔到， 即係儀式性嘅都 係啦。咁偷唔到嗰啲信眾就唯有喺觀音像後邊咧，就有一個真係。象徵性嘅財富啊，就擺曬一啲鵝卵石，咁咧啲信眾如果偷唔到褲咧，就喺後邊咧攞一粒鵝卵石就，然後同嗰個廟祝俾嗰個香油錢，咁就攞粒鵝卵石就翻，係啦，安慰獎就翻去自己神台度拜咁。 交代啊， 係 咯，所以好多嘢都係佛教信仰嘅變種， 係啊，同埋呢啲在地化都同所謂即係。我哋之前講個競技遊戲有啲感覺即係都有依種嘅，即係話你能夠接觸先登就有更加多嘅著數。你唔夠成功咧，你都有啲獎品係嘛？咁而係可能係嗰個社區嘅人都會參與嘅啲嘢。 嗱，你在地化其實好重要一個地方就係得到即係普羅大眾嘅認同。其實佛教最初嚟中國都遇到一個問題，魏晉南北朝嘅時候咧，佢最主要同上層傳教啊，長情教當中有一個好特別，可能大家好少聽，就有一個響魏晉南北朝時期一種概念叫做有啲人叫做一禪提嘅。一禪提即係意思就係冇佛性嘅人，呢啲人點去做善事，點樣敲經念佛都唔可以成佛，完全唔可以成佛，所以變咗咧，只有上層人士係可以。咁所以呢個就影響咗佛教喺中國嗰個播傳。咁所以到咗魏晉南北朝末期，到咗唐朝初年嘅花嚴宗或者華嚴宗出現咧，就突破咗一禪提呢個咁嘅局限啦，提出人人皆有佛性呢個説法，即係令到咧每一個人都有個盼望，唔係淨係上層人有盼望，係嘛？普羅大眾有盼望，並且提出所謂嘅咩一念三千呢咁嘅所謂一瞬間剎那間嘅情況，咁所以令到整個佛教嗰個所謂嘅播傳係大為昌盛，呢、這個好重要。在地化最重要就係呢一點，因為我哋上次講嘅佢三儀教咧，其實唔可以打開呢個局面嘅，景教同埋軒教絕對唔得，摩尼教勉強都得，因為佢變咗明教之後。就同一啲民間信仰有啲結合咗，咁就有佢個局面咯。呢個好重要。 即係現實世界黑暗啊嘛，咁所以容易吸引到人啊，即係去對抗黑暗啊。 佛教有個特性就係佢冇排斥食，即係佢冇排斥其他宗教。 冇錯。 所以佢嚟到中國之後，佢唔會同其他宗教有，即係佢個特性就係佢唔同人哋競爭啊嘛。佢競爭就違反佢教義，所以佢唔同人衝突，唔同人競爭係嘛？佢講緊，如果你同人競爭嘅，原來可能個因果都係咁，即係所以好獨特嘅一個好強嘅觀念性嘅宗教，可能喺依啲嘅觀念性或者好強嘅邏輯咧，對於我哋話即係儒家或者知識分子咧，有一個獨特嘅吸引力都唔定。 亦都係啦，因為其實 非常之吸引，因為非常之好理解， 好早就解決咗個問題。因為佢哋嚟到中國嘅時候，佢出家即係出家嘛。 被稱為無君無父啊！喺中國社會嚟講，無君無父，你根本上完全冇市場，所以好早就解決，好早解，冇錯啦，好早解決呢個問題噶啦，好早解決問題，即係咧，即係變咗啊！我哋咧，即係一定要咧，所謂嘅忠君，要所謂嘅孝順，同佛教嘅教義係冇 即係忠君孝順都可以信佛，都可以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咁啊，嗱，頭先阿羅生提到花嚴宗啦，花嚴宗即係一齊嚟嘅，仲有即係另外一啲。佛教派別咧都係好似頭先講，可能喺華北嘅地方咧，即係傳入嘅，例如係淨土啦，咁例如係仲有同中國唔同嘅思想，可能有啲交融之後而出嘅禅宗啦、 唯識啦、唯識啦， 係啦。咁呢幾種嘅宗派咧，佢哋嘅內容咧各有唔同啦。咁亦都咧有啲宗派咧比較容易咧讓普羅大眾去信。頭先提到咧花嚴宗就係即係講一念嘅轉變，一念就成佛啊。咁呢樣嘢當然係即係簡單方便啦，即係隨時都可以信佛嘅。你死之前突然之間轉一轉念啊，咁仲有啲可能係講念佛嘅。咁你做得多功德，又有機會可以去到即係佛嗰個境界。咁但係即係淨土信仰咧進入中國又。那個意義又仲好重大啊！咁因為即係淨土宗就相信有來生天堂啦，來生淨土，咁所以係人咧，即係只要係即係受到佛嘅幫助啊，或者係受到即係其他菩薩嘅幫助咧，就可以去到來生嘅淨土當中。咁呢樣嘢係對即係一般嘅中國人嚟講好吸引，因為你點樣為之成佛就比較複雜啲。係 啦， 咁但係去到天堂咧，大家都想嘅。咁啊，即係呢個係即係比較喺平民方面咧，於是乎就有個選擇啊。咁而咧喺知識分子係點樣咧？佛教逐漸嘅發展咧，就係即係頭先提到禅宗啦。禅宗就係講即係一啲不傳之秘。就唔係用言語或者係用一啲即係教導嚟到去即係傳揚嘅，咁但係就用一啲思想啊，一啲即係比喻啊，咁啊即係讓嗰啲受眾去吸收，咁啊即係比較上面知識分子啦，可能係透過佢哋嘅思考思想咧，又容易去接受到呢套信仰，咁亦都唔係同儒家嘅思想啊或者其他嘅宗教 冇乜強 大嘅衝突，咁所以喺知識分子裏面又得。咁啊，於是乎咧，佛教發展落去咧，淨土就喺民間啊，咁啊，而知識分子咧就會接受禅宗嗰套比較多一啲。咁啊，慢慢落嚟咧，就喺即係晚期嘅中國晚期帝國時代、明清時代咧啊，咁啊就好盛行啦。咁但係盛行之餘咧，我哋見到個現象啊，頭先大家提到就係佛教同其他宗教似乎冇咩大嘅衝突，但係冇乜大嘅衝突啦。咁啊，造成嘅結果係咩咧？即係大家唔係一齊。並存到就係水乳交融，咁於是乎有三教合流啊，儒釋道啊嘅發展，咁啊道教就一個我哋話係中國本土宗教啦，咁但係即係好大程度上道教興起咧，都係受到佛教嘅刺激啦。 因為其實如果睇翻，其實喺唐代以前都係叫做我哋叫做原始道教，因為其實譬如好似上兩節咁講話，即係黃巾道係咪先？ 五斗米 天師道嗱，黃巾道就平民百姓啦，天師道就即係有錢人啦，係咪先？入會費喎，五斗米係咪先？然後歷史上譬如我哋話有個特別嘅黃興之、黃獻之兩父子，中國人最罩忌就記阿爸個名同個仔個名一樣，點解有個之字啊？嗱，你有冇諗過大家黃興之同黃獻之兩父子嚟嘅？都有個資字，嗱資字呢個係教名嚟，其實就係天師道嘅教名，有個資字，所以魏晉南北朝好多人個名有個子字，有個資字，就係信咗天師道，佢就係上層嘅，呢啲比較有錢嘅，係咪先？但係呢兩個，因為佢如果從嚴格嘅宗教角度嚟講，係缺乏咗一個比較系統化嘅宗教嗰啲 criteria 嗰啲條件嘅，譬如冇乜嚴謹嘅組織啊，冇教義、冇主尊等，呢、這個咁嘅情況咧，只係留於原始宗教，一直到唐代封咗老子做太上老君，將佢成為主尊，咁呢個所謂道教出現啦，真正嘅所謂道教能夠成一種嚴謹宗教，從今天角度嚟講係唐代開始，係嘛？而唐代因為咧將自己即係提升自己，因為大家姓李啊嘛，李耳啊嘛先，所以認祖歸宗，認咗自己係李耳之後，所以唐朝嘅統治者咧比較信道教，比較信道教就係咁嘅情況。而嚴謹嘅道教亦都喺呢度出現啦。而唐朝嘅中國道教亦都參照咗佛教好多內容，所以互相係參透、互相競爭、互相排斥。其實頭先阿嘉齊講嘅三教合流，其實早喺隋唐之際有叫王通嘅人，文宗子王通，其實已經提出三教合流，不過以儒家為先，而佛道兼容。這個就係好早已經有三教兼容呢個咁嘅説法。 咁其實如果當時外來嘅宗教又好啦，啱啱你講嘅三教合 合流都好，在民間佢點樣去普及，其實牽唔牽涉到佢哋用透過音樂去傳輸呢啲唔同嘅思想俾啲民眾。 嗱，其實佛教對中國影響就係有音韻嘅帶來，音韻學就四聲平上去入。沈若發明咗四聲，就因為靠佛曲啊。佢啲人響度明明明明，就其實啲佛教就唱歌最初係咪先？啲佛曲啊，咔咔咁樣就入咗樂，就將啲佛教故事向普羅大眾傳播咗，就影響咗我哋呢咁嘢，我哋啲所謂嘅中國嘅文學咧， 長 遠知道㗎啦，係咪先？文學穩文嘅發展係咪先？四色呢個四色就出現。 同埋我哋話，即係佛教嘅傳俾民間故仔，佢哋彈唔到禪宗嗰啲高深莫測嗰啲，佢一定係用啲好簡單嘅故仔，所以有木蓮戲啊，即係啲古仔啊，同啲演嗰啲小劇仔 啊， 咁等大家能夠好容易理解到啊咩叫內心。 但我哋最近嘅係有一首叫《活佛施法》，係由高登嘅網民改編嘅一首歌嚟啊，所以我諗道教其實係香港嘅社會，即使係年青嘅一代咧，其實佢哋都可以用唔同嘅。即係用翻佛教嗰啲意念填翻落去嗰個詞度，成為一首幾流行嘅改編曲。 打盡風著水，亦能著色加般乾脆。 係啊，我都識 得嘅。其實咧，佛教對中國整個唔好話歷史，對歷史一種有形無形嘅文化影響好深。我哋話文學啊，呢、這個所謂嘅甚至建築物都影響喎。塔呢樣嘢就好明顯就是佛教過嚟嘅。佢本身就係一啲高僧嘅無藏嚟嘅，摔倒波嘛，一個倒轉嘅碗上面有兩支竹仔咁啦。咁、但係。嚟到中國之後，同中國嘅樓閣結合咗，嚇漢朝以後嘅樓閣，所以變咗咧有多層嘅塔。其實塔呢個字說文都冇嘅，塔呢個字都冇，都係因為受到佛教影響，而咧後來先慢慢出現咗塔呢個概念，絕對係從佛教傳入嚟。呢、這個都有。 所以我哋話咧，如果我哋唔係睇埋宗教呢個元素咧，我哋喺中國歷史嘅理解，你係爭幾多？ 係啊，係啊， 咁啊，呢、這個可以話即係既係歷史嘅推理。咁啊，但係亦都係即係歷史裏邊轉變一個好大嘅原因。 係啊，所以我哋可以講話，即係討論完宗教之後，我哋可以話宗教咧同政治一個關聯，既係一個所謂嘅水乳交融嘅狀態。我哋話好多時誒政治都係所謂嘅為權力祈禱，即係話我哋為宗教為政治去做服務。但係我哋咧亦都講喺眾多嘅例子講到咧，宗教咧都係所謂反抗力量或者改革力量一個根源嚟。所以中國社會嘅變化咧同宗教咧關係好密切。下一集咧，我哋繼續講，再見。